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81集，气数。 跑起来啊！ 萧赤也沉声说道。雷定哲松开缰绳，把双手抬了起来。 你赢了，我甘拜下风。 浪淘雪金甩头嘶声，萧赤也没有说话。雷定哲缓慢地滑下马，一直抬着双手，示意自己没有鱼死网破的念头。他像是非常识时务，落地后解掉了腰侧的佩刀，看着萧赤也，俯身放到了地上，随后说： 我们还能谈谈。 萧赤也饶有兴致， 你说。 雷惊哲平复着喘息，在寒光包围里，鬓边淌着汗珠。 你要回离北，不会久居此州，现在杀了我，也不能阻止洛山土匪卷土重来，反而会让如今才稳定的敦端两州陷入乱局。不如放我一马，保持两州局势安定，给磁州留出充足的时间重建守备军。 天空中传来乌鸦的叫声，猛抖擞精神，展翅突进风中，扑进了树涛间，地下的气氛也随之紧绷。雷惊蛰一直看着萧赤也，像是要证明自己有把握，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。萧赤也抬起手掌落在了腰侧，他们两个人对峙着，在猛扑似乌鸦的刹那间，雷惊蛰居然用脚掂起刀，甩掉了刀鞘。他一个前滚翻，紧接着双腿爆发出强劲的力道，整个身体都随之弹起，刀已经劈向了萧赤的面门，刀锋悍然相撞，在剧烈抵抗间擦出火花。数日的酷热在风里消散，白天还晴空万里，此刻已经阴云密布，几点豆大的雨滴砸了下来，跟着暴雨呼至，像是不耐暑热的老天爷冲刷着脏兮兮的天地。逆雄跟丢了雷惊蛰，他绕了许久，终于在雨里听到了细微的打斗声，他用力地拨开枝叶，踩着泥水追了过去。他滚出来的那一刻，正与持着刀的禁军对面，他手无寸铁，眼看雨帘外的雷惊蛰落于下风，情急间大喝一声，竟然转身抱住碗口粗的秃头死树抡了起来。 大哥， 力雄像是蛮壮的猛牛，力大无穷，把这一面的禁军冲得七零八落。萧赤也岂料力雄有这样的力气，被那挥来的树晃开了身体。雷惊蛰已经中了刀，见机马上退到力雄身边。力雄天生毅力比萧赤也还要害人，他抡着树挡着那些刀剑，喊道： 哥，我背你。 雷惊蛰跳上了力雄的背，力雄抵着树大吼一声，直直地撞开豁口。他根本不怕刀剑，也不怕萧迟也，初生牛犊都是这样的脾性。他眼里只有大哥雷惊蛰，手臂上挨了刀子，弟兄也不觉得疼。他踹翻前方的人墙，顶着暴雨背着雷惊蛰狂奔起来。雷惊蛰淌着血染红了力雄的背，力雄擦抹着脸哭道： 哥，你不要死。 雷惊蛰不是认命的人，他在端州朱氏那里待得不痛快，亲爹负了他娘，他便给自己改了姓，从此叫做雷惊蛰。他在洛山时几次遇险都能等来转机，可是萧迟也就像是这夜突如其来的雨，是他意料之外的绝境。他觉得自己气数不该举，但是无法控制的看着局面倾斜。雷惊蛰捂着伤口： 他妈的，你闭嘴。 力雄听着背后的马蹄声，咬紧牙仰面飞奔。他跑得快，这小子真奇了，普通马匹都追不上他。然而萧赤也的浪淘雪金本就不同寻常，眨眼间已经撵到了两人身后。力雄拼尽了全力，在跳跃过西面时突然抽了筋，他还得长个子，当下没踩稳摔在了地上，一边疼得抽泣，一边拖起雷惊蛰，还要背着雷惊蛰跑。雷惊蛰心知跑不掉了： 萧赤也， 你若肯刀下留人，洛山群匪就能归到你的麾下，我虚伪尚存还有用处。 萧池也甩掉狼戾刀上的血珠，浪涛血晶踏了两步猛地奔来。雷惊蛰拧过厉雄的脸，在剧烈喘息间声音已经变了调，他不想死，捏着厉雄的手指紧攥，他说： 熊仔，杀了他，杀了他。 厉雄蹭掉脸上的雨水，瘸着条腿，张开双臂稳着下盘，竟然真的想要掀翻浪涛血晶。他结实的身躯发着抖，看着萧迟影长喝一声冲了过去。他抱住浪涛血晶的脖梗，让浪涛血晶嘶鸣起来。他不会太多的招式，脚下一晃，分明是鞭纱步摔跤时的技巧，把浪涛血晶摔翻在了泥水里。萧迟一把攥起厉雄的衣领，厉雄单脚着地，脸庞还很青涩，挣扎着捶打着萧迟的手臂喊道： 哥，快跑。 萧迟拖着厉雄看雷惊蛰滚向泥坡，他却没有追。厉雄还要用牙咬，萧迟也拧着他的后领，把他的面颊直接灌在地面，让他口鼻都闷进了泥洼里，呛得整个人都在剧烈挣扎。 绑了他。 厉雄听着萧迟也对后来的禁军说道，接着就被刀背砸昏了。暴雨没下多久就停了，谭太虎从后策马赶到，萧迟也正在给浪涛雪晶擦拭身上的泥，见他来了，单手撤了擦拭的半臂布套，冲谭太虎招手： 主子，我马上率人从东南侧包过来，他跑不远的。 萧迟也却问他： 林子里的土匪都逮着了吗？ 谭太虎以为萧迟也要清点人，准备回身叫下属拿册子，谁知萧迟也擦着手指上的泥： 逮着了就行，不必给我看了，准备一下咱们回城。 谭太虎一愣，看萧迟也已经抬起了马鞍给浪涛雪晶带，跟着走了几步。 主子，就这样放了他，不就是放虎归山吗？ 萧迟也擦着马鞍上的泥： 我不仅要放了他，我还要大张旗鼓的送他。你让几对兄弟跟着他，他被捅穿了，路上别让他死，一直把他送到敦州境内，其他事情就不必管了。 谭太虎稍动脑子就明白了，他咧嘴一笑： 那我去，主子，我带几十个兄弟，三日以内必定把他护送回敦州。 萧迟也冷眼看着雷惊蛰逃遁的方向，猛又湿漉漉地落回他的肩膀，梳理着沾着血迹的羽毛。他用给浪涛雪晶擦泥的帕子再给猛擦脚爪： 抬好了，我给你擦干净，不然回去见了兰州，你踩他一肩膀的泥，袍子得我洗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